首先让我们一起查阅以赛亚书32:17-18。以赛亚书32:17，正义的成果就是和平，正义的成效就是永恒的宁静与安稳。我的子民必住在安宁的居所，安稳的住处，不受骚扰的安歇之地。耶和华做了这个应许，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呢？因为在第18节，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必住在安宁的居所。上帝应许带给人真正的和平，可是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说没有战争而言呢？真正的和平是梦想吗？我们都想今天下午可以寻得可靠的答案。首先我们想指出，就是真正的和平绝不是梦想。耶和华应许给人的和平是远远超过了我们每个人所能想象的和平。耶和华所答应的和平不只是维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这和平是可以延续千秋万岁，无穷无尽。这和平也不是只是给呢少数人，可能这些少数人拥有特权，反而这和平呢是给天和地，意思是说呢，包括天使和人都可以享有的和平。这和平是遍及所有国族、种族、语言、肤色，不分国界，不分地区。耶和华所答应的这个和平，谁也挡不住，谁也拦不住的和平。那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呢？真正的和平是意味着天天和平。每天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不用担心有战争的爆发，每天起来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我们会无忧无虑，心满意足的生活。上帝的这个和平也代表呢，不再会有罪行、强暴，没有家庭的暴力，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流离家园的难民。你有留意到吗？最近这几个月来呢，有许多的难民逃进欧洲。那么现在呢，冬天也快来临了，这许多来自非洲的难民何去何从呢？非常的凄惨。那么上帝所答应的和平都是我们时时刻刻想望的这和平。但过去几千年来呢，世人都高谈和平，他们也辩论和平，也签下了数以万计的和平条约，结果怎么样呢？就看过去的100年，过去的100年呢，差不多每天在整个世界的角落呢，都有国家，都有民族在打仗。显然，世界根本无法实现和平。所以我们要问呢，为什么世人那么呢努力呢寻求和平， 为什么总是白费心机？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呢？是无法真正实现这个恒久的和平？为什么是徒劳无功？为什么呢？付出了一份努力呢，却没有一份的收获？基本来说呢，就是人因为没有向正确的对象寻求真正的和平，这是一个终点，没有向对正确的对象寻求和平，就是好像我们病了很多年都是找错医生，那这病怎么会好呢？人类怎么样寻求错的对象？在魔鬼撒旦的影响之下呢，人过去这么多年设立了大大小小的组织，人这些机构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引人呢我注意，但是呢，这些机构却往往毁在自己人的手上。为什么呢？因为创立这些机构团体组织的人每一个都有病，就是什么病呢？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虽然人创立了这些机构组织，可是在这些组织里面的人呢，每天所想出来的计划都是能够造成更大的灾害战争。一向以来，人寻求哪些机构组织寻求和平呢？他们仰望谁来实现天下太平呢？回顾一直到大概一百年前，1919年呢，整个世界当时呢就仰望这个国际联盟，希望它能够实现长远的和平。可是到了1939年，整个世界呢就有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这个国际联盟呢就消失了。所谓呢帮助人类得到很久的和平，这个组织呢完全的消失了，防止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之过后呢，又出现了这个今日的联合国。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一直到今天呢，世上的战争、武装的冲突，只是有增无减。有一位学者就做了一个很恰当的观察，他说：“联合国其实是一个人呢聚集起来高谈这些无法实现的一个俱乐部，俱乐部人高谈和平。如果你留意的话呢，许多国家经常组织这些和平会议，但这些喜欢组织和平会议的强国，往往呢也是同个时候制造武器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国家呢有这些财雄势大的商团，那么不停的研究制造各种杀人的武器。今天呢，杀人的武器已经进步到了用卫星、无人驾驶的轰炸机，也有这个 导弹，有许多这些杀害力量很强的武器，是不是很矛盾？是吗？同个时候高谈和平，同个时候呢，在背后研究这些杀害人的武器。老实说，人类的文明有多悠久呢？张震就有多悠久。差不多每一个文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帝国，都是有人尊敬的军事英雄。例如，在现代历史，中国的军事英雄就是毛泽东，台湾也有蒋介石，然后前苏联有斯大林，然后再久一点的法国有拿破仑，以前的日本有谁？萨摩耶，什么？所以每个文明都有他的军事英雄。因此呢，他们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和平，寻找错了的对象，希望呢用武器来解决纷争，得到和平。他们都把呢耶和华的劝告完全不理。圣经有说，人如果把上帝置之不理呢，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那真正的和平真的是梦想吗？要回答这问题呢，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张震的起因的成因。那首先我们看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的8:44，张震武力冲突的起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请看约翰福音的8:44，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哪里来的？你们想照你们父的欲望行事，他就是魔鬼撒旦，起初就是杀人凶手，没有在真理中站稳。撒旦就是这个杀人凶手，他从开始呢就杀人，过后一直到今日，他都运用他的种种手段呢来遮盖他的这个阴谋。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的10:4更加的看清楚啊。哥林多后书的10:4说，这些不幸的人被先行制度的神弄瞎了心眼，结果基督虽有上帝的形象，这些人还是看不见基督荣耀好消息的光辉。那10说，这制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先行制度的神就是魔鬼撒旦，他弄瞎了人的心眼。弄瞎人的心眼，简单的说就是指使到人分心，不能完完全全的注意某件事情。那撒旦他千方百计的使人看不出啊，上帝王国其实是能够实现天下和平。他反而用社会的一些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宗教问题和争论， 使到人分心，使到人感觉的，要解决这些宗教、种族、社会的问题，比去学习上帝的统治还重要。它使到人感觉到不能再等耶和华的王国来啊，现在呢，自己啊，要自己帮助自己，自己付出一生来解决这些社会、宗教、政治的问题。那在过去这段时间，撒旦就是喜欢用种族主义来使到人分心。魔鬼撒旦大力的鼓吹啊，某个民族、某个宗教的优越。他这个方法呢，就刚刚使到呢，已经压抑了好久好久的这些深仇大恨了，死灰复燃了，已经静下来一段时间了。但过去的一个世纪呢，忽然间为了种族、为了宗教这个主义呢，优越感呢，使到人、国家、民族呢再不能和平，这导致世界各地经常发生这些残杀，一个种族残杀另一个种族。卢旺达死去整百多万的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也不妨看看启示录的六章第四节，看看启示录的六章他说什么呢？在最后的日子，启示录第六章四节说，有一匹马出来，是火红色的，骑马的可以夺去大地的和平，叫人互相残杀。他还得了一把大剑。这是一项圣经的预告，说得非常非常的准确。从1914年以来呢，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匹乡镇张镇的马的确把什么夺去了，把世界的和平完完全全彻底地夺去了。世界的各国各民族都彼此的征战连绵不断。那这就说明人为何徒劳无功啊，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呢，这么多千年来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呢真正的和平，无法使天下和平。主要呢就是寻找错的对象，让魔鬼呢使到人分心，使到人觉得追求上帝的王国是不实际的决定和做法。那么既然人无法通过人的机构组织，例如联合国等等，实现天下太平，那么谁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呢？他又怎么样能实现天下太平呢？是不是我们在说一种荒唐的话呢？不是，只要我们向正确的对象寻求和平，我们就绝不是在说荒唐梦想的话了。请看诗篇的诗十六篇， 诗篇46篇第九节，经文说，他平息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矛，烧毁战车。有一天，人会完全平息战争。耶和华已经其实应验了这第九节的经文。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耶和华已经着手呢进行停止、终止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耶和华怎么做呢？首先，在1914年，耶和华就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天上的这个王国或者是政府呢，立他做王掌权。然后通过耶稣，耶和华发起了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工作，教育人爱好和平。请看以赛亚书54章13节，以赛亚书54章的第13节好吗？这是一项预言，以前说的，但是今日有应验吗？请看54章13节，他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教导，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对了，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在耶和华的教育之下，整个世界已经有超过800多万的人，以前的有些是喜爱战争的人。那么耶和华的教育呢，就把这些爱好战争的人转变成爱好什么和平的人，使到他们和耶和华可以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耶和华的确能够改变人的心智，今天的确也已经有超过800多万的耶和华见证人呢，跟随着耶和华在1914年所高立的王。那高立的王有这个头衔，他是被称为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紧紧的跟随这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那关于真正的和平，耶稣也有教导人认识这种特别的和平。这和平呢，不是我们一般上只是谈到和平就以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有这个和平，没有战争就有和平，我们会想到这方面去呢。其实耶稣教导他门徒的和平截然不同，请看耶稣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看耶稣对于和平怎么说。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把平安赐给你们，跟世界给人的不同，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畏缩。对吗？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平安，但这个平安呢，是跟世界能给你的平安不一样。究竟耶稣所赐的平安跟世界 所给的平安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就会想到耶稣所赐的平安是跟他的王国是有密切的关系。怎么说呢？耶稣知道天上的政府是真义的，这天上的政府是由他和144,000位君王共同管制的一个真义政府。那这个政府呢，能够把所有的战争，所有因为靠战争发财的人呢，全部的铲除。他也知道这个政府呢，能够的确为人类带来一个乐园。这就是因为上帝给了他这个国王、君王的权力，使到他以后有这个能力停止所有的战争。接下来耶稣也说他的和平平安是跟世界不一样的，请看约翰福音的5:28-29，在什么方面呢？是跟人的和平不一样呢？约翰福音5:28说，不要为这件事惊奇，因为时候要到，所有在纪念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终得生命；作恶的复活，终被定罪。耶稣所赐人的平安，就是包括了这个复活的希望，使人跟人的和平完全不同。我们都盼望这个日子的来临，因此呢，我们都需要很有信心。那么，我们学习到寻找正确的对象，就能够实现天下太平。正确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耶和华和他的儿子耶稣。他们两位呢，可以通过上帝的这个王国和144,000位的君王，日后把地球改变为这个乐园。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要深深的相信这个应许，方法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对上帝的话语圣经有这个确切正确的认识。请看哥罗西书1:9-10，他给我们的鼓励和劝告。哥罗西书在1:9-10说，所以我们从听见的那天起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对他的旨意充满确切的知识，充满智慧和属灵的悟性，这样你们行事为人就能对得住耶和华，凡事叫他喜悦，在各样善行上不断结出果实，不断增加对上帝的确切知识。怎么样结出果实呢？经文说要不断的增加对上帝的确切知识。如果我们可以按着好的这个方法，虽然已经受精多年了，如果我们继续的吸收确切的知识，不要放弃我们的个人研读 还有许多良好的常规啊，那么我们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确切的知识，直到我们坚信耶和华是和平之源。同时我们也清楚知道呢，自己应该做的些是什么事。然后我们看最后的这节经文，诗篇的第四篇的八节经文，请看诗篇第四节，第四篇的第八节，我躺卧，我睡觉，都必平安无忧。耶和华啊，只有你才能让我安然居住。对，以后有谁问起我们这个问题，谁能实现天下太平，我们就会记得诗篇第四篇的第八节经文说，只有耶和华你才能让我安然的居住。